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 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很多人都知道有所谓的25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现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它们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可能比10部25史还要多。而考古学家们正是从这些地下的宝藏当中搜寻历史的信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考古学家卢兆印的故事。故事要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说起。那年夏天，位于河北省满城县灵山的一次考古发掘，无论是对于卢兆印本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国的考古界， 奇特的是，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山上施工爆破，一声巨响过后，山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崩落许多石头，在前去观看时，一名战士的双脚失去支撑滑了下去。不一会儿，班长带领几名战士爬下来，他们打着手电筒，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大骨头和造型奇特的铜器、铁器等。好奇心促使他们向前走，不想里面的空间越来越大，东西越来越多。战士们当时以为这是一间地下的庙宇，他们选取了几件自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其中一件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的字样。随后他们将洞口重新封堵，并留下两名战士会堂宴会厅举行欢迎坦桑尼亚总统盛大宴会的间隙，将河北满城发现西汉古墓的消息告诉了时任中科院。这个神秘的墓葬又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发现？因而对拟定去满城参加发掘的人员名单，郭老 特别珍惜这一次去满城参加考古发掘的机会。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考古发掘被写进了中国考古的历史，也影响 了这个发掘工作，心里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大规模的汉墓能够去参加发掘，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6月22号，郭沫若先生的办公桌上摆放了周总理的批示，还有一封给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亲笔信。总理要求部队协办此事。随即，中科院召开了会议，决定派出包括卢兆印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从北京出发。25日，卢兆印率队由北京出发，为了保证工作顺利和人员安全，一路上都有部队保驾护航。满城是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县，县城西南有一座山，当地人叫它灵山，这座山就是西汉古墓的所在地。 灵山位于满城县城西南大约1.5公里的地方，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灵山的方位就在这样的一个方位。灵山整体的形状啊，像一座太师椅，您仔细看一下是不是特别像。而这个墓葬呢，就在太师椅的怀抱当中，坐西向东，可谓是紫气东来，正是中国人传统的风水宝地。而卢兆印他们在山脚下调研的时候发现呢，非常奇妙，有一个村子就叫守灵村，守灵村在灵山不远的地方，而村民们就告诉卢兆印他们，我们的祖先世代是给人守坟的，但守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坟呢？他们并不知道。 1968年6月26号，一支由考古人员和解放军战士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上了灵山。在当时，灵山发现汉墓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都有成批的人蜂拥而至。当地驻军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日夜严密把守着灵山。考古队上山后，为了尽量不改变墓洞内的温度和湿度，仍然利用解放军战士无意间炸开的墓道出入洞内。按照考古惯例，他们给这个墓洞取名为一号墓。 这个洞口就是当时工程兵部队在进行国防施工的时候，从这里往西打坑道。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洞往里头走。但是要走的话，这个给外面的温度啊，就相差越来越大。但是正是夏天，解放军当时挖坑道，就是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了下面有一个洞。这个洞它当时也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这个上面这个就是复原的，画了当时解放军从那个洞口往底下看，当时就是用手电筒，手电筒大概也只能够看到一些马骨架，然后呢有一些车的金属的构件，他那个画的一个车轮，实际上车轮啊也已经都塌下来，都朽烂了。 卢兆印等考古队员沿着这个意外发现的小洞进入了墓穴，他们立刻对墓室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个部分组成。南耳室是车马房，北耳室是库房，存放了大量的陶器。 这里话呢是两车，然后这个地方放不下，这个南耳室太短了，这地方还放了两辆车，一共六辆车，16匹马，就是放在从那个洞的南端一直放到这里。对面这个就是北耳室，北耳室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后面现在看不大清楚，后面换不下了，开头只换两边，人还可以走进去。那个大的16个陶缸就是换9的，那一个酒缸都有60-70公分长宽，所以可以换，它上面都有写字，就是有熟酒有倒酒，而且酒它分这个上中下，都写了上尊酒，就是汉代最好的酒叫上尊酒。 中室是一个瓦顶木结构建筑，宽宏富丽，象征墓主人生前宴饮作乐的大厅。而墓室的核心位置，也就是棺木以及重要随葬品所在位置的后室还没有打开。卢兆印决定暂时先对已发现的随葬器物进行编号、绘图以及文字记录工作。 光线很暗，所以我们就给这个工程兵部队的领导提呢，把这个高压线能够拉上山，这样子的话我们清理工作的时候就能够解决这个照明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清理的时候是用1000瓦的灯管，然后两个灯管并联，差不多就是2000瓦的灯管。我们重新把这些泥土瓦片重新挖出来，用筛子筛过，筛过以后确实又发现了一些六金的小件器物，用于针灸用的金针和银针。 卢兆印在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后证实，这些金银衣针竟然是我国最早的针灸疗法用针。看着手中的小针，卢兆印感慨万分。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个严峻的问题又出现了。墓穴内十分阴冷潮湿，湿度接近饱和，而洞外却是炎炎夏日。卢兆印他们在洞内工作还得穿上部队的棉大衣，因此他们在墓穴内每工作一个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洞外去晒晒太阳。在这样的环境里，主持发掘工作之一的王仲舒同志腿关节出现了问题，不得不回北京治疗，因此现场主持发掘的担子就落在了卢兆印一个人的肩上。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了整个墓室的这样一个结构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墓葬是非常大的，从墓道到后室整个的长度呢大概有50多米那么长，而墓室当中最高的地方将近7米。我们看到这个南耳室呢是存放车马的地方，而北耳室是存放生活用品的仓库。墓室的正中间是一个瓦顶木结构的大厅，象征着墓主人生前饮酒作乐的地方。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后室是存放墓主人的棺椁和最重要随葬品的地方。面对这样一个豪华的地下宫殿，卢兆印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在后室有怎样的惊喜和发现在等着他们呢？ 在清理工作进行了几天之后，卢兆印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后室。然而后室有着一道坚实的封门，想打开它明显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这个就是后室的石门，这汉白玉的门，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两门还是关得很紧的，从外面推不开。然后这个边长卸的时候才这样，上头有空隙，门框给这个山洞的顶部能够爬进去，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上面爬进去，然后到看看里面有什么机关。后来看确实有一个我们考古叫顶门器，顶门器啊就是前轻后重，门从里面关了把这个顶门器压下来，门关过去以后顶门器又这个前面轻了又竖起来了，所以就顶住了推不开。我们从这儿进去以后的话，把顶门器前头把它压下来，前头把它压下来了以后，这门就能够开了。 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房屋，里面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覆盖。当清理完草木灰以后，卢兆印发现这里的随葬品几乎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件错金博山炉，后来它成了举世闻名的国宝级文物。卢兆印在这里先后发现了各种鎏金器、铁器、腐烂的铠甲等等。大批的文物被清理出来，考古队员们希望能够发现墓主人的遗骸，但是他们却意外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宝物。 这就是当时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的景象，所有人都被震撼了。卢兆印知道汉代一直有用玉衣殓葬的习俗，但是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只出现过一些零散的玉片，而完整的玉衣从来没有人见过。眼前的这件玉衣是用金丝和闪亮的玉片连缀而成，特别的奢华精美。卢兆印的心里激动极了，他说自己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时刻。 我们把这个堆积棺椁堆积清理完了以后，就发现了一个完全跟人的形状一样，从头到脚就是它的殓服，是个跟人体的形状完全一样，而且是保存的非常完整。过去的玉衣都是散的，但是这个玉衣是完整的，因为金丝不会烂。 据古书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 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为了便于对金缕玉衣进行修整和复原，卢兆胤他们决定将玉衣原封不动地取出来，但玉衣上的玉片都是散的，要想把玉衣完整地取出来，卢兆胤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玉衣呢分成两段，就是上身给下身，然后用铁刺从这个玉衣的底下穿过去，那玉尖的做一个木块，木头这样的木块，然后用铁丝一个一个穿的，你重的横的都穿下去，然后整个把它取出来，换在这个玉尖做好的木箱里面。 随着玉衣的取出，棺椁内更多的玉璧、玉环等玉器也展露了出来。但让卢兆胤疑惑的是，玉衣里并没有发现尸骨，墓主人的尸骨到底在哪里呢？ 用玉伴随死者一起下葬，这种习俗其实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而到了汉代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不仅有玉衣，还有玉覆面。我们在这里呢，按照玉覆面的样子大概的做了一个模型。玉覆面就是用玉拼出死者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的形状，伴随死者一起下葬。之所以用玉衣和玉覆面伴随死者下葬，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相信玉可以使人尸骨不腐、灵魂不朽。 除了古书中的记载，后世的人并没有见过金缕玉衣。制作玉衣的过程非常复杂，先要按人体不同的部位设计出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玉片，经过工艺复杂的十多道工序，然后再用金线把玉片连接起来，做成一件完整的玉衣。考古人员后来统计出了，他们发掘的这件玉衣共用了2498块玉片，大约1100克金丝。据推算，制作这样一件玉衣要花费一个玉工十余年的功夫，它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 玉衣的话有三种，有金缕玉衣，有银缕玉衣，有铜缕玉衣。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是皇帝才能够穿这个金缕玉衣，诸侯王给这个第一代的列侯可以穿银缕玉衣，其他的列侯呢只能穿铜缕玉衣。所以既然出土了金缕玉衣，那应该就是诸侯王。而且我们看这个金缕玉衣啊，必须是刘氏，就是刘邦的后代，皇室贵族才能够穿这个玉衣，其他的官吏就是地位很高，甚至于封侯了，如果没有皇帝特别赐给他，他也不能够穿金缕玉衣，所以这代表皇室贵族的特殊的身份。因此这个对于这个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是最重要的条件。 谁可以穿着这么奢华的玉服下葬？谁拥有这样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墓主人生前有着怎样的故事？他死后为什么尸骨又不见了呢？这一系列问题都在卢兆胤的脑海中萦绕着，但是问题的突破口到底在哪儿呢？ 在两汉时期，随葬玉衣是最高等级的葬礼，没有朝廷的许可，即使地位很高的官员也无法享用这个特权。曾经有一个宦官的父亲穿了玉衣殉葬，被人家告发了，结果墓都被挖了出来，尸首被斩首。据史书记载，河北满城一带因城中有山，曾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古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他在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到了 西汉年间，这块土地被分封给了诸侯王，封国仍被称为中山。 《满江纲目》里面有许多统计都有明文记载，明文里面有中山府、中山内府，并且哪一年买的，或许哪一年造的，它都有纪年。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出土的金缕玉衣，根据结合文献和这个出土的器物以及铜器上的铭文，可以判断是中山王的某一代王的陵墓。 查阅古书得知，中山国有十个王，只有一个王在位时间超过30年，但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都是30几年的字样。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确定，墓主人是第一代王中山靖王刘胜。但蹊跷的是，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并没有发现尸骨，难道墓主人尸骸放在了更为隐蔽的地方？花费了如此大量的人力物力发掘的汉墓，难道只是一座衣冠冢吗？ 至此，所有的墓室都已经被打开，可是墓主人的尸骨依然没有找到，这让考古队员们特别的诧异。赶到现场来的郭沫若先生也表示不可思议，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玉衣的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层墓穴呢？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还有哪些谜团等待着被揭开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关注。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还有可能再看别人一眼，最近很容易觉得快乐，我想变成一个好人，好到能配得上你，你一笑我也变得天真，在地震，整个未来都变了，我在你眼睛里发现很认真的自己，人生今世只有你，这一辈子都带着你，像我这样好的坏男人，就是为了承诺而拼命，只有你是一生一次的决定，让男人想变好的女人，把全世界交换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亲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 满城的一座山中，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墓葬宫殿。不久，一支考古队迅速赶往满城，开始发掘。墓中相继发现了大量刻有中山府字样的青铜器，以及一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根据宏大高贵的墓葬规格，考古队员猜测这座墓是西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但他们找遍了整座墓葬，却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骸。 一般来说，判定墓主人身份最重要的依据是墓志和印章。满城汉墓当中没有墓志，而出土的印章上也没有印文。所幸的是，卢兆应他们整理出了不少青铜器，上面大多刻有中山内府30几年的字样。此地正是中山国，而中山国的诸侯王们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靖王刘胜一人。 所以墓主人的身份应该就是中山靖王刘晟。刘晟何许人也，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三国时刘备就经常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 中山靖王刘晟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他的传记，他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武帝刘彻的庶兄，这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据说武帝在即位后要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刘晟害怕武帝，在一次宴会上呜呜地哭起来。正在兴头上的武帝十分奇怪，问是何故。刘晟即席发表了一篇言论，即所谓文乐队。在这篇优美的词赋中，刘晟哭诉谗言之徒吹毛求疵，对他进行诬告陷害，他表示担忧和不安，这让汉武帝十分感动。刘晟因为上诉的行为被称为汉之英藩。 据史书记载，刘晟生前喜欢饮酒作乐，不问政事，究其原因大概是害怕武帝怀疑自己的政治野心，从而加害自己。这一点我们从他死后的随葬品当中可以看出，随葬品当中有陶制的大酒缸，有青铜的酒壶，还有琉璃的耳杯，都特别的精美。这么多精美的随葬品和金缕玉衣一样都被清理了出来，墓主人的身份也得到了确定。可是墓主人的尸骨在哪里呢？还是一个谜。 1968年7月22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驱车前往灵山。那一天，河北省宛城县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负责现场发掘工作的卢兆印陪着郭沫若参观了整个墓葬。 郭老在现场看，我一直陪着他，从头到尾陪着他，从这个终身到后世。郭老重点是参观后世，他看到许多青铜酒器，他非常赞赏，说这个青铜酒器实在是过去汉墓里面没有出土过这么精美的，并且仔细看了这个玉衣，棺床上面的玉衣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回到宗室，对墓里面的一整套的排水系统郭老很有兴趣。 看完了整个排水系统，现场所有人员对2000多年前的古人能够设计出如此科学和实用的排水系统都表示赞叹。在墓外，郭老对墓地周围的环境和地形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当时就陪郭老往北走，就是顺着这个一号墓前面的这条古道往北走，走到那个地方，我给郭老介绍说，这个地方的上面的石灰岩的岩层也人工挖乱的，跟一号墓的情况一样。然后在山坡底下也有许多人工凿出来的石片，所以我给郭老说，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种墓。郭老看人工挖乱的，跟一号墓的情况一样。然后在山坡底下也有许多人工凿出来的石片，所以我给郭老说，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种墓。郭老看以后，他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呢，他回去向总理再汇报。 按照史料记载，从西周时期开始，王公贵族就流行夫妻合葬，到了春秋战国变得更加普遍。西汉沿袭先秦的葬制，诸侯王和王后也是并穴合葬的。按照这样的葬制，在刘晟墓的附近应该还有第二座墓。此时卢兆印他们已经在阴冷潮湿的墓穴中工作了一个多月，非常的辛苦，而存在第二座墓的假设再次点燃了他们的兴奋神经。 就在郭沫若院长请示周总理的时候，一号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为了保证金缕玉衣的完整性，8月3日，考古队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缕玉衣整体迁出古墓，进行室内整理修复。8月6日，在郭老的手上有了周总理同意发掘第二座墓的批复。8月13日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的发掘正式开始了。这座汉墓的发掘比一号墓要困难得多，因为一号墓解放军施工时无意打开了墓室，发掘过程顺理成章。而另一座墓的具体位置和规模到现在为止都是未解之谜。 当时我们的先遣人员的话，大概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忙底下把它清理完毕，看到了墓门。看到墓门以后，他就很快立刻就通知北京说2号墓的墓门已经清理出来了。这个就是二号墓的墓口。我们在清理发掘清理一号墓的时候，我们就注意看，因为按照汉代的诸侯王啊，一般都是王王后并列并穴合葬，虽然是合葬，但是呢墓穴都是并列的，不是一个墓穴，也可以叫这个异穴的合葬。所以我们讲的那里面只有一个墓主人，是中山王，他的王后的墓一定就在他的附近。 另一座大墓葬终于找到了，同时考古队员把它命名为二号墓。墓葬的发掘工作极其艰难，最为繁重的就是清理墓门前大量的泥土和石头。意外发现一号墓的解放军部队接到命令后，留下了一部分官兵继续帮助考古队进行发掘。在发掘开始后第三天，吴兆印就看到了墓门上方人工凿出的崖面，这基本确定了墓穴的存在。接着清除墓门前的泥土和堆石，8月19日看到了墓门的封门砖，可是难题接踵而至，墓道的封门坚实无比，怎么也无法打开。卢兆印他们最后只好请战士们用炸药炸开。 所以炸开以后就看得很清楚了，三道砖墙，第一道第二道砖墙之间灌了10几公分厚的铁水，铁水就在当地融化，因为你如果从底下融化抬上来，那铁都凝固了，就灌不进去了。所以就在当地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剩下的没有融化完的，它运了太多了。然后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口，三角形的口啊，它融化的铁水就从这个三角形的口流进去。 打开封门后，卢兆印发现这二号墓的封门是由三道砖墙和一道铁墙构成，这种砖墙和铁墙相结合的牢固封门在汉墓中是极为少见的。封门后就是墓道，里面填满了黄土和石块，经过岁月的沉积，墓道上的土石堆已然下沉，有50厘米左右的空隙，所以卢兆印三人从炸开的小洞爬了进去，借助手电的微弱光亮看到墓室的大致情况。 对于二号墓主人的身份有两种猜测，一种认为他就是刘晟本人，而之前的一号墓只是一个随葬品的地下仓库，另外一种猜测认为他是刘晟的夫人。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进行，第一种猜测被逐渐否定了，因为这个墓葬中出土了越来越多只属于女性的随葬品，朱雀衔环杯就是其中的一件。朱雀是古代神话中象征吉祥的鸟，它深得王室中女性的喜爱。而在这个朱雀衔环杯的底部，考古人员发现了少许的朱砂，朱砂正是古代妇女用来化妆的物品。 朱雀衔环碑的发现让考古人员特别的惊喜，而后面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他们。 二号墓打开了，墓内的大体情况与一号墓相同，只是摆放车马和陶器的方向调换了一下。考古队员立即开始清理，在存放车马的北耳室内发现了两匹小马的残骸和一辆已经腐朽的小车。卢兆印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一号墓的布局跟二号墓是稍微有些不同，就是差不多有一号墓的一倍那么长，但是呢东一朝的车只有四辆车，四辆车里面有一辆车是比较特别的，应该特别介绍，就是小车，由国下马拉的小车。为什么叫国下马？就马能够在国树底下走。这种的车啊都是汉代宫廷里头后妃在宫廷里头游览就坐这个小马车。 随着二号墓的清理，朱雀铜灯、朱雀衔环碑等随葬物品相继出土。经过研究，这些珍贵的随葬物品无疑都是汉代皇室妇女所用的。这样看来，二号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女性。但到底是不是刘胜妻子的墓，还要等到后事打开后再下结论。 他这个后事的话是在这个南鼻，终身的南鼻，为了能够给一号墓尽量的靠近，主要挖在南鼻，也是一个铁门，不，也是一个这个石门。石门的话边上也有空，也有这个顶门器，然后我们顶门器取出来以后存这进去，就是看到他的后事。 在二号墓的后事里，卢兆印不仅发现了一套与一号墓基本相同的金缕玉衣，而且还有装殓玉衣尸骨的漆棺。这种棺椁形制在以前发掘所有西汉贵族的墓葬中都不曾发现。 原来二号墓的是在内壁镶满的玉板的玉棺的位面，然后外壁的话在镶嵌的玉壁，左右棺壁在棺的上面，棺的前后挡都镶嵌的玉璧，我们叫镶玉的漆棺，因此这个清理比一号墓就困难。 在清理的过程中，卢兆印对棺上镶嵌不同形状的玉片一一做了记录。在清理金缕玉衣时，在里面竟然发现了脊椎骨和肋骨，以及几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一号汉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卢兆印再一次对一号墓的玉衣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发现里面有一些枣泥灰一样的东西和一些牙齿的外壳，所以卢兆印大胆推断刘胜的尸骨很可能也在玉衣里面，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在二号墓的后室内，卢兆印还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灯构件，经过仔细拼合复原，终成一件精美的铜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信宫灯。长信宫灯灯体为造型生动的宫女，跪坐双手持灯状，内体实际是空腔，最精巧之处在于宫女长袖高举的右臂被做成一根排烟管道，燃灯时灯烟经过右臂进入中空的躯体内，可以保持室内环境清洁。有人说长信宫灯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文物之一。 据说长信宫灯曾经引起中国通基辛格博士极大的兴趣， 他说你们中国人太了不起了，2000多年前就有环保意识。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下长形宫灯的造型，因为它是油灯，所以在点燃的时候会有油烟产生，而这个油烟会从侍女的袖管进入到她的衣服里，不会污染房间，自然就环保了。造型如此独特的长形宫灯，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历史记载，刘胜妻妾众多，而二号墓的死者又身穿金缕玉衣，很可能他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之一，但他到底是不是中山王的王后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不久后，在后室墓主人的圆形漆盒内发现了一方铜印，一面为“窦婉”二字，另一面为“窦君虚”三字，这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私章。而正是这方铜印的发现，对于判定墓主人是不是中山王王后的身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个窦家在汉代这个时候势力很大，就是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然后到景帝的时候他就成为皇太后，刘胜是景帝的儿子，窦太后就是景帝的祖母，窦婉给刘胜成婚了，应该而且可能性很大就是窦太后家里的人，当然是窦太后家里的亲属关系。 至此，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圆满结束，一个又一个的谜团也相继被解开。但是由于满城汉墓的发掘一直是在极为严格保密和军事戒备下进行的，当时并不为人们所知，对外人们只知道在满城灵山上正进行着一项极为秘密的国防军事工程。直到1971年7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展览。在展览中，从满城汉墓出土的包括长形宫灯、错金博山炉、金缕玉衣等诸多珍贵文物，才得以首次与人们见面，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考古界。满城两座汉墓共出土文物10633件，其中具有极高和较高文物价值的就达4000余件。 这些资料对研究汉代的铸造、冶炼以及漆器、纺织、手工业以及它的工艺水平、工艺美术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所以应该说满城汉墓是我们国家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不光对于研究汉代考古，并且对研究汉代的历史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满城汉墓发现的两件金缕玉衣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在后续的工作中，卢照印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也逐渐走进了这一段历史。西汉初年，在经过文景之治60-70年的休养生息后，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社会文化的迅速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进入了西汉的鼎盛时期。而满城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也正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真实反映。满城汉墓是至今所有汉墓中发现文物品种最多、保存最完好、价值最高的一座古墓，而卢照印也正是从发现金缕玉衣开始了对玉的研究。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就对玉进行研究， 从它的整个形制啊，以及这个演变的过程啊，他对这个汉代帝王的三藏制度里面的重要地位。文景之治以后，经济力量发展得很快，因此在玉器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发展，就是形成了汉代自己的玉器的风格。所以我觉得的话，要研究汉代玉器的风格，满清汉墓出土的玉器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今年80多岁的卢兆印每周二坐地铁去考古所上班，负责考古杂志的编审。当他走在地铁人群中，可能不会有人想到，这位看似平常的老人曾经亲历并主持了惊心动魄的满城汉墓发掘。正是因为他年轻时从事野外考古工作，锻炼了体魄，直到现在他的身体依然很好。回忆过去，卢兆印认为满城汉墓的发掘是他的一个机遇，但这次发掘能够成功，更多的是靠集体的力量。 满城汉墓是20世纪中国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作为这次发掘的亲历者和主持者，卢兆印始终认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不仅要进行野外的发掘，更有责任对出土的文物进行延伸性的研究。而他自己后来也更多的从事金缕玉衣和玉器方面的研究，可谓半生与玉结缘。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个个谜题被破解，考古工作者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我们从地下的宝藏中拼凑出一幅历史的画卷。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 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元首。